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介绍咗陆永瑜嘅作品，今集介绍另外一位 是更年轻嘅、我估系更年轻，因为佢出现喺我视野咧，真系系近呢个月嘅事嚟嘅，就叫米米。 系， 同埋一开始我都唔知系男仔女仔嘅，听个名啊，米米吓。咁、而且咧，我睇到本诗集叫做《尖石与圆云之间》啊，哇，好特别嘅名，真系唔多似香港诗集。再一睇入边嘅诗咧，都好奇怪。都唔係我所熟悉嘅香港詩歌嗰種風格，反而咧更加有啲似內地嘅所謂嘅後朦胧詩嗰一代人嘅風格啊。咁我後嚟都了解咗一下啦，咁佢的確係香港嘅年青詩人嚟嘅，而且咧就長期喺網上發表作品，所以我比較少睇到佢作品。所以我睇到本詩集嘅時候相當驚喜，無論係佢前邊，即係佢本詩集佢擠喺前邊嘅咧，我懷疑係佢近期嘅作品比较复杂、比较深沉，咁咧后边咧就系佢比较早期嘅作品，亦都令我好惊喜。比如我依家就拣咗一首佢摆喺几乎最后边嘅一首叫《春风散》嘅诗。 春风散，米米。四月，污浊无比的四月，你从惊叫中醒来，为我手握着一个陌生男子的咽喉。为那镜花水月中的蛇形舞，为那一触即破佛的风雨同体，为我错杀的一段美好姻缘，为那金刚不坏的血的子。我是谁？我是那福圣西门的翩翩公子，还是葬身斜阳下的纸老虎？我想起我们在中环的苏豪区，我们一起卖醉街头。我想起我们在春光明媚的大江南，泡官家丫头，我们弹琵琶，换摇滚，唱一无所有。我是谁？我定是你们的前世今生，我定是那四月天无处不在的春风散。 春风散，咁作者就系米米，咁其实已经系正实系男士定系女士咧？ 男士， 男士 咁佢有原名嘅，原名叫胡慧文。咁而且我睇埋后记咧，原嚟咧佢用过一个比米米更加女性嘅笔名，叫小风风。 哇！ 即系我觉得系比较玩嘢，所以睇啲诗我知佢系玩紧嘢。因为头先讲嗰首诗咧，《春风散》咧，其实可以讲系一首好自论嘅作品嚟嘅。啊，有啲句子好幼稚，甚至咩啊，我哋喺春光明媚嘅大江南抱官家丫头啊，呢啲即係又好似好政治不正確啊，又好似好放任自己嘅，我哋弹琵琶玩摇滚唱一无所有，其实有啲似一首摇滚歌词啊，头先嗰首诗，但我又觉得入面呢有我久违嗰种少年意气啊。 嗯 啊，哇！少年意气，佢唔理你乜嘢规则噶嘛，佢唔理你啊呢度要用一个象征，呢要用个隐喻，呢度又要点样呼应翻边个典故嗰啲嘢，佢就系一啖气咁样喺开头四月一讲开嚟，佢就开始一列排比落嚟，哇！嗰啲排比好精彩噶，一触即破佛的风雨同体。为我错杀的一段美好良缘，即系你会觉得呢个诗人好潇洒。我怀疑佢写呢首诗可能几分钟写完，跟住仲要冇执过。 我怀疑佢写嘅时候系应该系饮醉咗。 啊，好 high 啊！ 系啦，应该系一个少年嘅作品啦。但系呢种少年心气咧，我觉得系我哋依家好罕见嘅啦，因为大家好难可以放得开。 嗯，春风散啊，咁啊，米米嘅作品，跟住落嚟继续有另外一首诗啊，我觉得都系同样讲青春喎。 系啦，青春被砍头，但系呢个咧，好明显系已经系两个阶段嘅青春啦。前面嗰种，哇，一往无前，不管不顾，世界就喺你面前打开，任你挥拆。但系呢首咧，你就会睇到困顿系点样出现噶啦。 青春被砍头，米米。灯火枯竭后，人们在灯蕊的尾巴上吐纳呼气，他们跳过不同的剧场，穿上不一样的戏服，譬如高加索山脚下的一对旧军靴，譬如爱琴海中央的一集纸婚纱。有人在我耳后轻轻地说：哦，我爱上那一对伏在檀香木上的黑蝴蝶。世界是一幅高速旋转的浮雕，我们注定分拆成某一个特定的框架。是的，你的嘴唇曾经吐出娇美的香榭丽舍大道，阳光中充满秋天的加持，我愿说出一声 Amen。 你最漂亮的一瞬便永远留下，但断不是橱窗内的寿衣架，也不是戴上墨镜的塑胶模特儿。我们在黑暗里摸到一副白骨，一个人试图把它磨成花粉，这一副肉身已败坏的骨头，中空的眼睛仍然震动着一点共鸣。我记得有人在里面放过了一把火，到冬天就落满了一地樱唇。 青春被砍头，作者就是米米。 咁佢呢个砍头呢，我又諗起几年前我哋成日流传嗰句话啦，砍头也不回头啦、 嗯 啊、即係争取自由民主，讲緊李旺阳。唔知係咪同嗰陣时我哋大家一起搞同题写作纪念李旺阳都有啲关系。但係呢度入面呢，佢有一啲好矛盾嘅意象，我觉得好精彩嘅。佢话我哋喺黑暗中摸到白骨，咁有啲人想将佢磨成花粉。其实呢度已经係经过两重转折。咁你喺青春嘅时候，你摸得白骨就意味住呢个死亡嘅呼唤喺度等候住你啦。但係你仲想去逆转佢，想将佢变成花粉、嗯、白骨变成花粉，呢、這个係一个好惊艳嘅一个意象转换。最后嗰一句又係佢话喺入面，喺呢白骨入面放咗一堆一把火，点知最后变成一地樱唇。你可以想象好似一棵樱花树，由佢最初一棵枯树变成哇好似着咗火咁开满晒，最后又落晒落地，一片片樱花好似一个个嘴唇咁样，好精美嘅一个意象转换。睇呢首诗好似一个目不暇给嘅一个实验电影，喺你面前好快咁剪接住嗰啲好惊艳嘅镜头，系有啲似比如话《自山修斯》嘅电影咁样，嗰、嗯、种情欲与死亡互相嘅转接， 系青春被砍头啊！吓、啊、呢、這个同佢之前嗰首诗又有好似有少少唔似啦。 系啊，其实我谂佢从一开始佢已经系铺垫出啊，我哋要接受啲乜嘢？佢话灯火枯竭之后，我哋仲可以做啲咩呢？喂，佢系不甘心嘅。其实你可以睇到，即使被砍头，都仲系青春。喺呢首诗入边， 系青春被砍头，跟住落嚟有无以爱情赠有人压镜。 无以爱情赠有人压镜，米米。也许疲倦会教晓我专注于一个姿势。一本书偷偷地从我手上流出来，又安静地回到丛书当中。等待另一层灰，这蜕变的客厅坐着一个人，偷偷地为我插上充电器，并且用指尖阅读我的唇语。我在花园内一笔一笔地写，写一个人，在破晓时分将会遇到另一个人，从我背后为我披上新的一页。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無以愛情贈有人亞鏡，咁就係米米嘅作品。 係啊，呢首詩都幾有趣，就係咧佢寫到一樣嘢，我未發現有太多詩人寫過，就係睇電子閱讀器呢樣嘢。我哋都係成日為咗詩意啦，就算係寫睇書啊，都寫睇下線裝書啊，梗係印刷品噶嘛。佢呢度唔單止係寫電子閱讀器，佢仲將自我代入去。他说我被人插上一个充电器，而且呢那个人是用指尖阅读我的唇语、即是这个人这个诗人就好像那些所谓智能人格那样被入了一个阅读器，其中一样阅读器呢，那我们就会联想到我们看那些阅读器的时候，你的手指是会在上面 拨 的嘛。那他最后也是说披上新的一页，那那种翻页的感觉啊，即是跟我们看以前的书是很不一样的。这首诗的标题呢有些暗示啦，无疑爱情，但他又说是写给友人的。那这个友人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很暧昧呢，还是很良好的呢？那这些其实他没有专门写出来。我注意到的呢就是他用一种这么新颖的对科技的思考来写这么传统的一种爱情的暧昧在里面。即是我们写了这么多爱情，其实爱情是所有诗歌最泛滥的题材，怎么还可以写出新意呢？当然有很多人写过说他爱一个人好像看一本书一样，但可能是他一个年轻的诗人，他就会觉得说他爱一个人或者他期待一个人的爱是就自己好像一本电子书期待人家去阅读一样，但是要不时充电的。 无以爱情赠有人啊镜啊，跟着下来有南北恋。 南北恋，米米。五月的星期天，五公里的弥敦道，满是步履缓慢的企鹅，他们用丹凤眼望我们的男人，他们的男人用卷舌音骂自己的女人。我和瘦小的热带鱼火箭一样在空隙里穿梭，我被一只雁儿拦住，他向我问路，维多利亚港晚上的灯光在哪？他肯定是我前生的林妹妹，我的粤语变远了，我的京腔风流了，架起了京剧的造手，唱道向南走，一直到海。后来他飞走了，他给我一个很长的电话号码，每天在电我。我在南方，晕倒在一块棉花田里。 南北恋呢，点解揀呢首诗？其实呢首诗写得都几简陋嘅，可以讲，但系呢系好难得一见嘅一种幽默嘅诗。我哋其实前两集我哋都有讲啦，哇，我哋好沉重，成日都即系政治话题啦，当然又好沉重啦，历史话题好沉重。呢南北恋其实有啲政治话题喺入边嘅，头先听其实好简单啦，而且好政治不正确添。佢全部用呢个动物嘅他嚟写呢啲自由行啦，或者系嚟自中国北方、嚟自内地嘅人啦，佢将佢哋比喻为企鹅。因为企鹅行得好慢，仲会撞下人啊嘛。咁其实有讽刺喺入边嘅。呢、这个讽刺咧，我觉得争少少就过火噶啦。即系你话佢话你点可以用将人物化呢？如果我照政治正确嚟讲，但系佢后边嘅转折又好得意，即系当佢被一只唔系企鹅而系一只雁拦住嘅时候咧，佢就俾佢迷住咗啦。佢即刻代入咗，佢进入一个所谓嘅中国话语入边。那他前面呢他还是弥敦道，又会讽刺啲男人用卷舌音啦等等。他入面呢他的立场是一个所谓的本土人嘛。而且他跟他的那时的或者的女伴呢，他将他比喻为一个瘦小的热带鱼火热带鱼，真的很广东女仔式啦。但去到这里的时候，他真的就入了一个北方话语，说他是他的林妹妹。佢嘅粵語就變遠咗，佢嘅京腔風流咗。呢段咧令我諗起一個我哋嘅前輩詩人，就係、是、蔡元培。蔡元培咧就經常咧用詩去調情。呢度你可以感覺到一個年青嘅蔡元培喺度用首詩進行調情。咁最後咧，佢仲反諷翻自己啊！佢入邊用咗一個詞， 佢話佢留俾佢一個好長電話號碼啊嘛，咁大陸嘅手機號係好長啊嘛。佢話每天在電我啊，呢個相關語嚟嘅，即係大陸普通話話，你致電我吧，你電我吧， 即係打電話俾我啦。 但係如果電我喺廣東話係另一層意思啊嘛，佢每天電你， 即係好似迷魂咁。係 啦，結果呢將佢喺南方都電到入咗棉花田，南方冇棉花田㗎嘛。其實呢係温柔鄉嘅另一種講法。咁呢啲入面呢佢既有諷刺，當然既有諷刺即係所謂呢種南北嘅衝突啦，亦都有反諷返一個可能係想像嘅一個香港男仔，當佢迷上咗一個北方嘅女子之後呢，佢之前嗰啲諷刺呢佢已經忘記得七七八八啦，反而自己代入咗呢個温柔鄉入面。 所以呢首就是南北戀係嘛？ 好幽默嘅詩啊，嘅題目都令我諗起張愛玲唯一嘅一個編劇嘅電影啦，《南北和》 哦。所以呢首詩如果用咗做動物他咧，大家都 可以接受， 都覺得 我覺得、 哎、原諒你啦咁樣。 係，我覺得你係好可愛嘅一個小男生寫嘅一首喺度幻想緊一種異地戀嘅一首詩。 係，最後我哋要介紹集體遊戲。 集体游戏，米米，一把伞下，再没有第二个人了。下雨天，我们同日，某种追击配对着适切的锁匙孔。街道上满布怀孕的传言，倒不如倒立，让我们失去脚步，全部液体向上，像一场烟火，全城都爽。 集体游戏米米的作品， 集体游戏，咁我哋好敏感嘅，当然即系依家呢个后雨伞时代，一睇到第一句就有个伞，咁你自不然都会联想，但系佢冇写作日期，你又唔知佢系咪真系写于雨伞运动啦？但系正正因为咁样咧，我哋会去反思一样嘢，咦？对社会批判或者社会讽喻的诗是不是真的要紧扣时事呢？那这首诗如果不紧扣时事的话呢，又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它的讽刺，它对整个香港的讽刺是很完整的。比如它对放烟花，即是全城都爽。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隐喻，它说当我们倒立了，或者我们失去脚步，即是跌低了失去脚步的时候呢，我们的液体是向上的。无论是呕也好啊，或者其他液体也好啦，即是烟花被比喻成一个体液的释放啊，大家爽完就算啦。咁前面呢，我哋呢个时候再返去前面，咁呢把遮下面有冇第二个人呢？其实佢留低咗一个悬念喺度嘅。佢冇表露佢嘅态度，到底呢把遮我哋担得啱唔啱？我哋係会唔会继续撑落去呢？但系咪担完咗掉低咗就算咧？因为冇第二个人嚟执起呢把遮啦，咁你可以做更多嘅联想。但系佢又冇，真系话我哋一定要正能量，或者我哋一定系颓废嘅等等。 集体游戏。咁其实米米而家即系呢一本嘅诗集咧，《尖石与圆云之间》系佢第一本诗集定 系？系佢第一本诗集。咁我其实睇呢本诗集咧，睇到中间嘅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其实我系原嚟遇见过呢个人。因为当时呢他参加青年文学奖的首诗呢叫逃走路线。那呢入面呢他是照住呢真是香港很多地名三号干线啦、吸水门大桥啦、太平山啦、百花街、怡和大厦、立法会大楼一路这样串落来，是写紧呢一个人呢的青春的放逐。入面呢又有同佢同代人嘅交谈，亦都有佢呢回顾香港历史嘅嘢等等，野心好大嘅一首诗嚟。 但就比较难明。 其实嗰种难明呢係一种暧昧。对于暧昧嘅态度呢，唔同嘅诗人有唔同嘅睇法，所以当时我记得几个评判有争拗嘅。即係有啲诗人觉得暧昧呢係诗人嘅能力不足。有啲人就会觉得暧昧是佢故意去营造出嚟嘅。因为有时我哋就係鍾意一种模棱两可嘅诗嘛。诗歌有时即係佢嗰种可能性解读嘅可能性越多，反而係越吸引读者嘅。我哋有时鍾意好似猜谜咁样去睇诗㗎嘛。 咁但係佢嘅近况又如何呢？ 佢近况就係佢呢本诗集竟然呢就上咗一个即係独立书店嘅畅销书榜喎。我都好意外，而且呢我见到好多朋友喺 Facebook 上面讨论呢本诗集。 即係大家可能發現一本好有才華嘅詩集，係一個完全大家幾乎唔熟悉嘅詩人寫出嚟嘅。 嗯， 好神秘， 好神秘嘅米米啊，係嘛？好，咁我哋咧下一集咧再介紹其他嘅詩人啦。 拜拜， 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